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79集，走出森林。 你没事吧？ 刘清波等人冲过来，冬至刚才耗神过度，这会儿没什么力气说话，只摇摇头。张松和杨守一四下搜查，很快就找到了江口刚才放出魔气的那个匣子。 刚才怎么回事？我们遭遇了一大波丧尸，都是这家伙引来的。 冬至接过李寒儿递过来的水，喝了一大口，总算恢复了些。 应该是江口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魔气，藏在这个匣子里。他本来想用魔气来对付我，谁知道天魔柿子尖软的捏，先附了他的身，结果一并被我收拾了。 吉田走过来仔细端详那个空匣子，半晌之后他摇摇头， 这不是阴阳师的东西，也不像神光里的，上面花纹繁复，有点欧式的感觉。 如果是有人给他的，那就说明魔气很有可能还没有被彻底消灭。天魔本来就幻化无常，可以分成许多分身，也许给他匣子的人就在这次的团队里面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最后视线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吉田身上。吉田忍不住往后退了两步。 不是我，我是正常的。 不是吉田，铃铛对一切非正常的魔物丧尸都很敏感，他没有想就代表不是。 大家当时在酒店住了好几天，又是一起过来的，江口完全有可能跟任何人接触，范围太大了。 杀退了丧尸，刘清波的脸色并没有好到哪里去，他告诉冬至， 我们在杀那些丧尸的时候，发现其中一只三级丧尸除了会隐匿身形之外，在力量上出现了一些进化，而且他还会使用工具。 使用工具？ 嗯，对方手上有一把武士刀，还会用刀攻击我们，刀应该是之前渡边或者另一个人留下的。 丧尸虽然生前是人类，但他们死了之后，属于人类的灵魂已经消失，变成了一种只会以血肉为生的低等生物。之前丧尸模拟系统里出现过初具智慧的丧尸，但那毕竟是模拟，现在却是真实存在的。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，就在于人会使用工具。如果世上出现了一种丧尸，它不仅有强大的攻击力，还有不逊于人类的智慧，更对人类虎视眈眈，这将会引发什么后果呢？哪怕这里远离现实俗世，也令人不寒而栗。柳丝忍不住说， 美国人真是在作死，竟研发出这种怪物，还嫌世界不够乱吗？ 人类总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吧。 人类处于食物链顶端，带着凌驾众生的优越感，这种优越感促使他们不断往前探索，但同样也是把双刃剑。 这里的应该都被我们杀了，等遇到了美国佬，一定要好好逼问他们，千万不能让这种生物继续泛滥下去，谁知道他们会怎么进化呀。 柳四伸手搀了冬至一把，他借力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 大家都没事吧？ 众人或多或少都受了点伤，换做别的队伍很可能会担心感染尸毒的风险，但茅山与龙虎山自古就是捉拿僵尸的专业户，李寒儿和张松随身携带的药物足够解决这些隐患，更别提还有冬至从特管局顺来的各种丹药。当下他给每人都发了一粒上清丹， 来来来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，反正回去也要上缴，都别浪费了，不吃白不吃。 李寒儿哭笑不得地接过一颗上清丹，没忙着吃，顺手收入兜里，纤长的手指点点对方的胸口。 老大，你衣服破了，没觉得漏风吗？ 冬至还没来得及体会从团长到老大这种称呼的变化所代表的意义，就忙低头看去。冬至身上穿了两件衣服，外面是羽绒服，里面是长袖单衣，刚才都被江口划破了，不仅白白的鸭绒露出来，连里面的衬衫也破了。不说不知道， 被李寒儿一说，才觉得皮肤被寒风一吹，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冬至拿手一遮，有点不好意思。 走光了。 大老爷们儿，别看一下怎么了？ 在场可是有两位女士。 时代针线了，我给她缝一下，不然没法穿了。 除了你自己，一般没人会带这种东西出远门。 我也没带针线，不过我带了别的。老刘，我包呢？ 刚才所有人将背包都放在了篝火旁边，丧尸来袭立马打得昏天暗地，谁还顾得上这些背包？所幸丧尸对这些背包也没有兴趣，虽然七零八落，但行李都还在。刘清波一把抓起冬至的包，毫无防备的他忍不住龇牙。 你这里头到底装的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重啊？ 还好，就是一些日常用品。 冬至一边说，一边在里面翻了半天，翻出一个被压缩过的真空袋。他拉开拉链，真空袋接触空气，里面的东西很快膨胀。大家一看，居然是一件崭新的羽绒服。 你包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啊？ 我就带了一件备换的，毕竟我们还在海岛上，万一遇上什么刮风下雨的，衣服淋湿了不是很难受吗？这正好就用上了。 我刚才提你那个包绝对不像是只多带了一件羽绒服的重量 啊，那可能是两个牛肉罐头吧。我是准备过两天去别的岛上再拿出来，我们当着别的队伍吃，羡慕死他们，顺便改善一下伙食。 刘清波已经不想说话了，其他人都笑了起来。冬至奇怪， 怎么你们不喜欢吃牛肉吗？小张你修全真道吗？如素啊？ 我不如素，之前不是已经叫老张了吗？怎么又改口？别再把我叫小了。 原来你喜欢被叫老张啊？之前只是口是心非，没好意思说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老张比较顺口，叫小张好像把我自己叫老了似的。 冬至一副你不早说的表情，看得张松牙痒痒。海岛之行刚刚开始，众人都明白前方还有更巨大的挑战在迎接着他们，只是小战方歇，大家都需要将心情放松一下，也清楚冬至只是借开玩笑来调节气氛。相形之下，吉田完全是插不进嘴的外人。他的队伍一共四个人，现在除了他以外已经死了两个，还有一个下落不明。直到隔天他们重新出发，一路穿越森林，他也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失踪的同伴。满满丛林无从找起，吉田如果不是运气好遇上冬至他们，现在就算没有死在丧尸之手，肯定也已经迷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森林之中，苟延残喘，生死不明。接下来的后半夜乃至第二天重新出发，直到那天傍晚，所有人终于走出森林，顺利的不可思议，丧尸仿佛已经被他们全部清空，没有再出现过。大海重新闯入所有人的视线，正好遇见涨潮时，海水汹涌而来，重重地撞在岸边的石头上，激起几米高的浪花。这里不是他们登陆时的地点，但岸边一块巨石上还系着几艘快艇，旁边还有一些罐子，用绳索系在石头上，在海潮涨退中沉沉浮浮，却不会被冲走。雾气茫茫，使得海面的能见度降低不少，实在没什么景观可言。但众人刚刚在森林里度过了几天，看过了阴森沉凝的树木和血肉僵硬的丧尸，再看大海，立马感觉胸头闷气进去，心情开阔不少，连呼吸也变得清新起来。张松忍不住张开手臂拥抱海风，身上衣物被风刮起，猎猎作响，站在礁石上大有乘风归去的飘然之感。但眼下风高浪急，又快要天黑了，显然不是再行船。众人打开罐子，将里面的淡水换到自己的水壶里，准备在石滩上度过一晚，明早看天气再启程。吉田只剩下一个人，显然不可能再继续进行比赛，他打算在这里多等几天，如果等不到那位失踪的同伴出来，再独自乘船离开岛屿，退出比赛。快艇有好几艘， 淡水罐子的存储量也足够。吉田既然主意已定，冬至也不会劝他改变主意，只祝他一路顺风，回国有机会再联系，顺便提前开了一个牛肉罐头，当晚围着篝火煮了一锅牛肉面，算是当作他在迪安纳岛上最后一夜的纪念。当最后一丝光明从白雾中退散，天地终于回归黑夜，在篝火后面的不远处，黑暗森林依旧死气沉沉，一世独立，也记载着冬至他们这几天的足迹。冬至回头看了一眼被雾气笼罩的森森林木，从兜里摸出枪口放出魔气的那个空匣子，掂了掂，伸手用力一抛，那匣子划过一道弧线，直接落入海中，随即被浪花卷走，不复去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